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们在传统媒体的播出方式呢是 FM98.2 和 AM927， 大家都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另外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也是玩得特别高级啊，我们现在在尝试做融媒体的呈现，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广播的这种直播呢，大家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号，可以点击视频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因为我们是通过这种视频的呈现，希望呢可以在这个多元化的媒体时代为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广播体验。虽然我一直信奉一个就是广播的神秘感永远是超乎所有其他媒介的魅力，但是现在我也不得已被推到了台前，反正就是这张脸，大家愿意看不愿意看都得凑合着看，但是这必然是一个趋势。所以呢，尽管呢我对广播有各种各样的情结，我也必须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媒体的兴盛。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慨？因为我觉得在最初我踏入这行的时候，我们的考量方式非常的简单，可能就是你对广播的认知啊，还有你对广播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未来你对广播的憧憬、你的理想等等。但是现在如果你再去做一件事情，你要去到一个职场里面，去到一家企业或者是你心仪的公司，他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考核你，所以你必须要在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来为接下来你可能要迎接的这场考试去做好全方位的一个报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职场面试的那些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呢，咖位也比较高啊，是 BOSS 直聘品牌总监、 BOSS 直聘研究院院长常萌。来，常萌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萌，也可以叫我萌仔。 萌仔啊， 萌仔 就是这姑娘长得特别有味道，就是大家现在透过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一直特喜欢的那种长相，就是一个浅浅的酒窝，然后淡淡的双眼单眼皮，然后呢一个斜分的头发啊，那双啊，这挺不含糊呀。这我本来是准备了一大堆吹捧的词儿，要这么说的话那就直接见招吧。其实呢，萌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她会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啊，第一面见到这个姑娘就如沐春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她做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跟长期的跟这些比如说应聘者呀，或者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打交道，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社会角色的定位。这个清晰的定位呢，就让他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去面对什么样的人，用一种什么样的礼仪会让这个场合变得更舒服一些。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愿意跟萌子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职场当中面试的那些事情。大家可以在一直播包括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还有我们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互动方式，都可以跟我们做实时的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互动 话题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面试经历啊，来一起说一说是什么面试，你为什么对这个事儿印象这么深刻，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话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噱头呢，挺有意思的。在上世纪90年代出名的这些明星当中，你最喜欢谁？这是据说惠普公司某一年面试的题目。然后当时呢，这个应聘者就说，啥意思呀？你就直接问我年龄呗，你问我熟悉的明星是谁，不就是想知道我到底多大了吗？另外一个呢，就是亚马逊的一个面试的题，就是如果杰夫贝佐斯，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啊，走进你的办公室，表示愿意给你$100万，让你实现一个最棒的创业点子，那这个点子会是什么呢？所以当时这道题着实是考住了很多人。当然也有人说，你先别蒙我啊，你先把我招进去，我见了贝佐斯再说，你别把我的创意拿走了，然后你回头再谋一个好职位。所以这就是现在年轻人在这个面对职场招聘的时候，他们各种心理活动。有的人呢就是很实在很呆萌，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但是有的人你就看了他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应对各种各样可能和不可能的这个招数。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愿意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想特别问一下萌子，就是你在最开始初入职场去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呢？ 其实有哈，我的第一份工作比较奇怪，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然后其实是纽约市的交通部。这个部门是干嘛的呢？这个部门是修路的。 可以再近点萌子。 好呀，这个部门是修路的。然后它主要呢就是管这个路平不平，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像我们大帝都大魔都的这种非常一马平川啊，非常畅亮这种路况呢，其实在美帝国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多见。对，纽约的路其实很窄，然后也不是很平，所以当时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公共部门嘛，对吧，这个算是公务员，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去面试这个东西。对，然后这个纽约市交通部的一个高级的官员过来面试我们，然后这个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你会觉得啊，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好像平常是会在段子里看见的。但最后他真的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啊，你能不能告诉我纽约市有多少公共厕所啊？ 这简直是猝不及防。 对，你告诉我有多少公共厕所，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这个中国人民的经典的智慧嘛，这个周总理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就要回答他有两个厕所，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啊，你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吗？ 就是我没敢这么回答。 所以当时这个问题着实就是按照惯常的思维，我们可能会很实在，哎呀，我没数过呀，我怎么会想到问这么一个问题呢？可能是这是一种惯常的思维，然后你肯定人就顿了，当时在那个场所。 对，其实更容易，因为毕竟你是处在一个国外的文化里面，而且又说着第二语言，对不对？对，但其实反正我是用了另外的一种方法把它圆过去，因为我确实不知道。然后我后来这个接下来哈，因为可以这个不同的我还有你耍一点，稍微耍一点小聪明，然后就问他，那你知道有多少个厕所吗？其实他也不知道。 哎，所以你当时用了一种反问吗？ 对， 他问你之后，你这个犹豫了片刻，然后你反问了他。 对，我换了一种方式，我说你可以，我其实大概就是讲你可以怎样统计，对吧？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样去算？但是我最后问他，我说您知道具体的数字吗？ 我愿意向你学习。 他也不知道。 还有，所以你赢了是吗？ 对，我 这个回合你赢了，然后他就把你 pass 掉了。 对，这个回合我赢了，所以然后他就叫我去修路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奇葩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之前想到了所有的比较能拿得出台面的可以跟他周旋的问题， 对， 万万没想到他会问这么细节的一个问题。 对，而且我后来问他，我说这个咱们交通部门啊，叫这个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我说 来再教我一遍。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我说您不是修路的吗？咱聊公共厕所干嘛呢？对，你知道我们习主席最近在搞这个厕所， 对 吧？文化，对不对？这个不是很懂。 所以当时完全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对他们的这个你要应聘的这家企业、这个公司、这个单位、这个领域，可能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觉得这也是美国人他们那种自由的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也许他也没 想好他要问什么，他只是开口就随意一问，就要看你的反应。 对， 可是你那样的一个工作职位，他需要你有那么灵敏的反应或者那么极致，有什么意义吗？你觉得在未来工作当中体现了吗？ 可能也有帮助吧，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公共部门很神秘，对吧？但其实这件事情中，它会有很多需要和这个普通的住户啊，或者是这个普通的市民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所以你要面对很多的问题，面对各种各样的人。 对，它其实是因为这个，我们当时主要负责这个项目是要把纽约一部分的路面翻修，让它变成可以水渗下去的那一种。对，因为港口城市很容易发水，就它一下雨，然后那个下水的系统也不是特别好，100多年一个世纪没有修过，真的是一个世纪没有修过。然后地铁里面外面下多大雨，里面下多大雨 啊，真的哈。 对，所以比如说这个路确实是要经过这几家住户的门前，你要把他门前的路拆了嘛。 所以你就要去想办法跟他沟通， 对，你要想， 然后他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让你很难做很难回答的问题， 对， 你要怎么去应对？ 对，他们的这个对财产的意识会特别强，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看似不经意的一个问题，也许是他们特意设计的， 是， 就是你可能面对这样住户，比如说你要去整改他们家的门口，他可能就会问你凭什么为什么， 对， 你要这么做啊，你给我拿出点这个你的诚意或者怎么样，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么看来回看，人家还是有道理的。 他可能还准备了其他奇葩的问题，可能没有问我吧，问了其他人， 但是被你回过去了，因为你考他了。所以蒙子给我们开了一个特别好的头，就是面对这样的奇葩的问题的时候，你当时是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愿意听大家在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奇葩面试经历。大家可以在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通过这两种方式，大家可以收看和收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实时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非常的直接啊，就是你在面试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难忘的、尴尬的，甚至是感动的一些问题。只要是这样的经历，都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刚才蒙子说的他这个应聘的这个经历的面试的经历，就让我想到了其他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他们出的一些面试题。我们看一看国内的企业跟国外的企业它的这个文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比如说长虹电器，这个网友给他归结的就是有一些问题你怎么答都是错的，因为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坑啊。大家来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你喜欢三国演义里面的哪个人物？这是长虹电器的一个面试题。面试过程当中呢，考官聊家常问我，你读过三国演义吧，然后你来分别说说你喜欢哪个人物呀，为什么呀。有一个 A 同学就说啊，我喜欢吕布啊，这个吕布呢是单挑刘关张三个人啊，我觉得他实在是个大英雄。考官呢当时就露出了一个让人就是谜一样的这个眼神，一个表情，就说吕布这个人我觉得他好色薄情，我认贼作父，我觉得这个人品有问题，不是英雄实乃小人啊。这是一个。 B 同学一看，哎呀，这招不对呀，我得赶紧想一想。刘备啊，面试官，我喜欢刘备，因为我觉得他宅心仁厚啊，我觉得他才是我崇拜的人。结果呢，考官喝了一口茶说，刘备这个人小事儿优柔，大事儿无断，平常遇到事儿呢就喜欢放声大哭。关羽被杀之后呢，他不听劝，一意孤行啊，最终为蜀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哎，这一看这不对呀，这怎么回事啊。C 同学思量了很长时间，说这俩人都中招了，那我就还是诸葛亮吧，啊，这个稳一点，足智多谋，忠心为国，这下你挑不出什么理儿吧，都毕竟是被世人传颂嘛。结果考官微微笑道，这个好像意思，小伙儿你也终于上钩了，说诸葛亮的忠是愚忠，就是愚昧的忠诚，明知道阿斗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但是他依然要扶，在百年之后蜀国的灭亡，他也难逃其咎啊，所以也是可悲可叹。就是你发现 这三个面试的人最后都是当场无语了，就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答都是坑。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我倒是按照我的这个本心去回答问题呢，还是说我要按着套路，就着这家公司它的整个我提前了解的企业文化背景去回答问题。那萌子，如果是你给一些建议，你觉得要按什么套路来走？ 其实哈，像这样的问题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坑，对吧？但是其实人家也不是故意非要把你、 往坑里推， 往坑里推。 对， 对，它一般来说有一些公司哈，在一些比如说需要应对性比较强，然后比较经常需要和人打交道的这样的，比如说销售岗，对吧？比如说这个商务型的岗位，它经常会设计一些这种类型的这个坑问题。对，它其实是为了考察你一个应变的能力，这个里面的应变的能力呢，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在说你是不是一听到这样的问题，哎，考官给你怼回去了，马上就急了。 所以你就看看你是不是马上就急了。 对，其实他是在考验你的一个性格上的一个状态，就是能不能被 challenge， 对吧？ 对。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哎，你是不是能够再换一个角度？我已经挑战过你一次喽。然后那你能不能再换一个角度？你再能再给自己自圆其说，就是不断的你跟面试官之间在不停的你们两个人 博弈， 你们两个互怼，然后最后看，哎，如果你这一点就着，对吧？你说的不对，你看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种状态的话可能能够体现一个人，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应激的状态嘛，对吧？他也没想到说我觉得我准备的可好了。 其实萌子的意思就是要根据不一样的岗位，他可能要考量的不一样。如果说是一个销售岗，他可能用这样的问题我回击了你，就看你的反应， 对， 看你性格当中的一个反应。 对，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奇葩客户嘛，对吧？客户永远可能都会比 上帝嘛。对对 对 对对， 他你真的无法预知他。 但如果换成是你来应聘其他的，比如说管理岗，他可能这样的问题来给到你，看你的回应，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很周全的给他应付下来。 对， 这也是他考量的一个标准。 对，我先挑战了你一次，哎，那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补充，或者说你再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再自圆其说一遍。其实不是说有多少套路啊，其实面试永远是有套路的， 对， 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套路的。对，但其实我会觉得啊，大家也没有必要，特别是如果你比较年轻，对吧？这个面试经验也不是非常丰富，有的时候你这个死记硬背套路反而有可能是 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对，反倒是给自己在挖坑。更好的方法确实是从自己的本心出发，就是你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还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你不要去背答案。对，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就是押题押的那么准。 说的这个，哎呦，很多朋友说我这刚从学校考完试考完研出来去应聘，又要让我考试又要让我背。其实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非常好解答。他跟你聊这个三国演义，你跟他聊红楼梦，是吧？他三国演义三个答案他都不能满意，说那面试官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你看林妹妹这个角色你怎么理解的。我们也 是一种方法， 其实这也是一种他，你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做了一个回应，也是对你的一种考量。所以刚才萌子说这点是对的，我们完全不用去考虑那么多的套路，去记那么多的套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心，你就去在这个回应当中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 OK 了。那刚才我们这道题呢，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有一位朋友问说啊，好想知道他最后是什么样的答案能让这个面试官满意。我们的小编呢很用心啊，准备了一个就是很鸡贼的一位面试者，他的答案呢，他觉得在这个环节当中是值得借鉴的。说考官熟读三国演义，甭管我提任何人，他一定能找到他的缺点。既然他能把这三个人都分析的这么面面俱到，那他一定是对这本书这个名著是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了解的。我觉得金无竹翅啊，人无完人，不管是故事当中的人物还是现实当中的人，大家都是有缺点的。那对于一些人来说，有些缺点呢依然不失可爱之处。如果您非让我从三国演义里面选出自己喜欢的人，那我就选大乔小乔喽，因为孔夫子也说过嘛，食色性也。哎，你这么一答就是给大家彼此都有个台阶，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太高级的一种回应方式了。 对， 大家也大可不必背着这样的一个包袱去走进一个面试的场子。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在面试当中你遇到的一些奇葩问题，你是怎么回答，这个回答给你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还有一个就是面试者有几方面，我不知道在蒙子，就是你自己从最初的被面试到后期，你肯定也会做一些面试，因为你现在在这个职场当中段位很高了。你要如果去面试，你会从哪些方面去考量这个面试人呢？ 我首先会，大家如果就是用过我们 BOSS 直聘产品的话， 没事大方的说 BOSS 直聘产品， 对， 这是金主嘛，有什么大不了的BOSS 直聘啊，今天我们请来的是BOSS 直聘的品牌总监，BOSS 直聘的研究院院长常蒙啊，来说一说 BOSS 直聘，这就是金主不一样的待遇啊！各位商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对，我们会问哈，我们为什么叫直聘呢？对吧？我们在之前在产品上其实跟他们有过一点初步的沟通，但是到了现场以后哈，第一反应我会去观察，他们这个人是不是放松？ 来再近一点蒙子。 对，就是也可以给大家一个，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建议啊。面试是什么呢？面试其实就是相面嘛，对吧？其实你和一个面试官，大家肯定，如果你们有过面试经验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遇到一个看着特别顺眼，特别有眼缘的面试官，你就特别开心，对不对？ 对， 你就会更放松。所以其实确实没有必要紧张。我遇到过一些非常紧张的面试者，文字表达能力其实很强，结果到了现场以后一坐下，这个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啊。整个人都在抖，这个没有必要的，真的没有必要。没有一个面试官是想吃了你的，对不对？对，所以， 首先要心态要放松， 他是不是放松？然后呢，我会很在乎他这个讲话的逻辑性 啊， 特别是当所有的面试官都会喜欢问你简历上的问题，对吧？ 你就会问简历之外的吗？ 我会问简历的问题。 你是工科还是学的工科还是文科？ 我是一个文科生 啊， 对，但是我也学过理科，我也有一个理科的学位。 哦，难怪， 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然后，所以我会问他，你这个项目，大家最讨厌的一个问题，就是，但是面试官所有的面试官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上一家公司，或者说你之前做过的这个项目，你是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三段。一，我做了什么事情？二，我做这个过程中我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第三件事情，我达到了什么样的目标？我在这个项目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其实你非常清楚的一二三，把这三点讲清楚，就绝大多数场合你是可以应付得过去的。 至少从这个回答里面，第一看到了你的逻辑性 啊， 第二个就是你确确实实做过什么东西，言之有物，而不是虚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点嘛，又回到了一个就是面试的时候你要至少是很真诚的来面对你的面试官和所有的问题，就不能一上来就盯心眼儿。哎，你给我出了一个花招，我就给你耍一个心眼儿。 对， 那 你俩互相挖坑， 没错。那你显然不可能有坐在对面的那个人那么老道，那么有经验。因为他所有的坑都是提前挖好的，你现挖显然挖得不够周全。 对，所以这个也就涉及到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不要编。对，因为比较老道的面试官，你凡是囫囵吞枣就慌过去了的问题，他就会抓住你。然后他就刨根问到底，你就越问越没底气，越问越没底气，这个时候就比较郁闷了。所以一定 你写在简历上的事情是你都可以讲清楚的事情。 对，所以刚才萌子讲到这个，我就想着某年我去美国大使馆面签，当时我就我先相面，你知道，我排队的时候我就看几个窗口，我看哪个跟我面相合一点。后来呢，结果到跟前根本不由你嘛，人家到时候给你分散了各个窗口。后来一去的时候，我也是提前准备了很多问题，然后我把我认为很优秀的资质的我的各种证书，我的财产的一些说明，我一摞你知道吗，准备的特别好，夹到手上，我刚准备递过去，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那些所有材料都没有递进去。他说那边你要给你就是邀请你过去的那家单位给你的邀请函你带了吗？ 没带是吗？ 我哎，这从何说起呢？然后我当时就无语了，因为我还是用很流利的英语在跟他对答。然后我说这个我没有提前说被告知要准备这些。然后人家就说对不起，有请下一位。我说那我的意思是，他说被拒签了。我当时出来欲哭无泪， 好伤心， 真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不知道哪个环节，但是前提有一个大的前提，如果你做了相对更加充足的准备，如果你把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了，其实你就可以应对得更自如，不至于这么尴尬，就在还没有出手的时候就已经被遏制掉了。我觉得这个是挺难为情的。 对，如果有一些情况你确实被问住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对，你确实不知道，你可以老老实实的说你不是很清楚，其实不会给你减多大的分数的。还有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再补救一下的话，你可以说这个问题我确实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我坐在这儿的话，让我来分析它，我会从几个步骤去想。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在体现你的思维的一个品质。对，就是说你见招拆招的能力。 对对对对， 这个会给你加分很高。 对，就不要这个一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你就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 对，或者是 我就一定要按你这个问题答，然后就是你讲的不懂装懂是最可怕的。 对，要么就是自己把自己吓坏了。 被自己吓坏的应该挺多的吧？我当时就把自己吓坏了。 其实好多面试者都不是被面试官吓坏的，或者是被问题吓坏的，是被自己吓坏的。 还是自己不够自信。 对，自信一点。 对， 自信一点。 好，自信一点。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 BOSS 直聘的品牌总监，BOSS 直聘研究院院长常萌。萌子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把他作为面试人还有面试官的两种不一样的角色的经历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毕竟他现在做的是这么一个招聘平台，他们也愿意在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拿出来跟初入职场的各位朋友来分享。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有话说，可以透过稍后我介绍的这几种方式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透过这个直播平台呢，大家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看到非常可爱又不乏知性的我们的萌子。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就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面试经历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不管是被拒绝了还是你被录用了，这个过程当中印象深刻的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在莫尔 FM 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这一期的职场有高招。还有一种方式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是活力982的公众号。在活力982的公众号里面就有我们的实时的我们的视频的影像，这里面还有往期回顾，如果大家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往期回顾搜索到我们这期内容做一个这个复习啊，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着实可以用得上这个词，可以复习一下，相信会对各位的这个应聘还有面试有一些帮助。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我们公司的那个咱们这个公司的业务啊，有这样的不足。 他比董事长还着急。 如果我来了以后呢，我应该从这样的方面去提升。我觉得这样子能够有很好的效果。 就是太不含糊了。 对，就是太不含糊了。因为有的时候你这样的话，会给大家一个你过分傲娇或者是不是很好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印象，然后还会让一些面试官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接地气。对，就是不够踏实。因为你都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业务到底是怎么样，你就先给人家这个教做 人上课。 对，这个会容易给很多面试官带来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哎，但是会不会有那样的，就是他看着用一种非常傲慢的态度来应试，但是你会发现他说的还挺有道理， 这种就没有问题。对，真有想法和装有想法依然是两种。 就是你对这个行业到底或者对这家公司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个愿景是不是真的很美好，完全是要看你对他了解多少，知根知底的了解多少。 对，以及这个说空话和说实在话也是两种。对，就是真正有想法的人会提出来的是一针见血的观点。他可能看上去确实是有点这个 清高。 对，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怕就怕在你以为你自己懂了。对，但其实真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懂呢。 对，就是过分的狂妄自大了。 对，这种问题是我们比较怕的，至少是我个人比较怕的一种一种面试者。但是其实还好啦，那个很多数情况下大家的沟通是很愉快的， 就是还都比较的这个妥当啊，都比较的这个合适。 是， 所以这个能做到合适，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有的人就怕妄自菲薄，就是觉得我还没开始我就怀疑自己了，我行不行啊？ 他 就 不要， 对，他就一定会在面试官面前表现得特别不自信。那我作为面试官，我就会想了，你这么不自信，我把这个岗位交给你，你怎么去开展工作呀？我也不能放心。但是你要过自的像这个狂妄自大，你就觉得特别不含糊，恨不得面试官都马上得成为你的下属，管你叫上一声老大好。那这样也不行，你会让面试官非常有压力。如果我把他招进来，我以后会怎么领导他？我该怎么去着手去管他？所以这两种这个很极端的情绪或者说这种个性特征都是在面试当中要把它规避掉的。 大家各怀心事嘛。 对 吧， 你就先演一演嘛，能先演就演。其实这个演呢，我们不是说让大家去表演，就是你要把你的东西适当的这个收敛一些，掩藏。我们说的是掩，是掩藏。不管你是骨子里真的有那么多的傲骨傲气，还是说你骨子里真的在怀疑自己，至少在台面的上的时候，你要让每个人都做到面面俱到，至少要让每个人都觉得很舒服。跟你打交道，他没有压力，你也没有压力，不然这个气场是相互影响的。 对， 你觉得你狂，他就会很不舒服；你觉得你那么自卑，他就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他一定不是在一个平等的磁场里。 对，然后大家和老板聊，和 HR 聊，也可以这个先简单的阅读一下彼此的气场。而 HR 通常情况下是更走流程一点，更正式一点，对吧？更职场，更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更演，对吧？这个演化一点。对，但是老板就不一样了，每一个老板的个性其实都不太一样。他们也不就是说不太会吝啬于掩藏自己的这个气场。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一个你觉得几番回合下来气场特别符合的老板，其实你们俩的沟通就可以更加本真一点。 没错，其实因为老板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更心无挂碍。 对， 反正成了败了都由他说了算。但是有时候 HR 呢，他可能还面临着招聘的压力。 对， 我要招进来什么样的人才，未来我要对他负责，他要对公司负责等等。 对，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直接大老板来面试，心理压力反而更小一些。 对，因为我们年轻的朋友哈，大家会更加感受到这一点。就是我面对 HR 的时候反倒感觉压力更大。因为他会控制 HR 会控制那个变量，对吧？特别出挑的。他有的时候会心里会犯嘀咕。老板就不太会有这个顾虑。对，因为反正是他掰板嘛。 对对，所以我估计今天听了咱俩节目，萌子，就是很多应聘者一推开门第一件事就先站在那儿看面试官，面试官你瞅啥？ 我在想想面，我瞅你咋的？ 你想我，我就不能想想你 吧。对对对，刚才蒙子说到的这两点很重要，但是从我们再细化一些，从女性应聘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蒙子就是因为你也是等于是女性的面试官，你如果看待一个女孩子来应聘的话，你会注重哪一些方面？ 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反倒没有太大的这个 偏好 或者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没有区别。对我来说， 那对你来说，就是他的审美，你是实在是不敢恭维，然后你觉得这个审美跟你的审美相去太远，你会介意这个事儿吗？ 我不太会哦，我会可能。我会更注重他说出来的东西和他做过的事情。 如果是一张整容脸的姑娘，然后又这个她整个的面妆啊很妖娆，然后穿着的也不是那么的得体，你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吗？ 我不会，但是我可能会给她一些建议。对，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以外表或者说是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对吧？你是 长什么样 来评判一个人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说，但是呢，在职场上可能或多或少大家会需要注意一下。对， 所以听蒙子这么一说，大家去这个 BOSS 直聘可能底气就更足了，因为他代表的是 BOSS 直聘。说这个话呢，其实就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元的一些去接受你周围的文化，包括你也可以更多元的来认知你自己，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局限就把自己否定了，或者说你因为小小的一个优势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位置，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戒骄戒躁的态度还是要时时的有一个心理芥蒂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关于面试当中的经历。刚才呢，蒙子也跟大家说了很多了，最后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话题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面试的时候一旦有人提到这个薪酬待遇，你们一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心理回应？就是说，哎，这小子这还没怎么的就问我这个事儿，问这个事儿的人多吗？在面试的时候， 问薪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去回避它，或者说不用去害怕，说你为什么，我能不能提问啊？ 但是我总觉得中国人他就是很好面子嘛， 对， 就是很觉得难为情。 你看行业，互联网公司会好得多，对，所以在你提之前呢，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要自己先做一下功课，对，然后又要做广告了，就是你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发一些报告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岗位、什么样的工作经验值多少钱。你在去之前，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发布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报告，去看一下自己到底这个市场上行情是什么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水平做一下评估。我是高于这个水平还是就在这个水平线上，你这样心里就更有底气的去跟人家提。你一看，哎，我这个市场价就是这么高，你都给不到，那我当然非常的有底气，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的出品人你听到了，这是蒙子给我的一个招啊，这个我的市场价位就在这儿了，你现在给不到的话，明天这个节目可能就另外一个主持人来了 啊，这好凶啊 今天呢，我们跟这个蒙子和 BOSS 直聘，我们一起聊的就是面试当中的那些事儿。刚才呢，我看到我们在这个982的公众号的直播间，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小丹，他说记得有一次面试问了我最励志的事儿，我说我一个月减了20斤，然后面试官一直问我是怎么减的，重要的是面试官是个男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到现在他也没理解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我也想问小丹，最后这事儿你是面试成了还是没成？有没有跟这位男面试官成为同事？也可以继续回应我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小鱼，他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面试是参加一个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位，当时面试官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在这个城市多久了，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有男朋友，在那个城市也没多久，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本来开始貌似面试官对我还挺满意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这两个问题让他也觉得挺匪夷所思的。我是很真诚的回答了呀，但是为什么最后就被否掉了呢？那蒙子，你觉得这个面试官问这个问题然后又没有下文了，他是要考量的是什么？ 问男朋友啊，和这个城市很多时候都是必问的问题，就是 HR 会必问的问题。 为什么？ 问男朋友多数的情况下是在判断，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现实，是在判断 女生可能还有多久会结婚生子、 哦、 这个直接会涉及到企业的用人的成本、 哦、 对吧，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多年在呼吁但是很难就是一直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嗯、但是也没有办法建议大家说那你就编一个、 嗯、 对吧，建议还是实事求是，因为它不是决定因素。 对 对，问城市呢其实和这个衡量你接下来的稳定性有关。 嗯， 比如说哎，我们这个也快过年了， 嗯， 对吧，很多在最近一段时间面试的同学、 嗯、 大家就会问一下说哎，你是家里是哪儿的呀，来北京几年了呀，啊，来上海几年了呀，对吧、嗯、北上广深，那你接下来打算在北京奋斗多长时间啊、 嗯、 北京有没有亲戚啊，对吧，这个其实是在判断你的一个 稳定性 、 嗯、 就是你其实很多年轻人是说我先到大城市闯几年， 嗯， 对吧，在大城市读了书我先闯几年、 嗯、 不行我再回家嘛， 嗯， 对吧，那你闯几年啊 就是我得拖你几年呀、啊、 对、嗯、就是你和我们这个公司的愿景是不是契合，你能和我们共同走多远， 嗯， 有一些时候大家问这个问题是出自于这个考量， 嗯， 对，看你是不是说在这儿先镀几年金、嗯、攒几年经验，哎，你就拜拜了， 嗯，先走一步， 对，您先走一步了、嗯、这个哎呀，现实都是很残酷的， 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是会问的， 没错，因为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站在一个应聘者的一个角度，但是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换位思考，站在企业的角度，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付出成本的，我要对一个人负责，更要对这个公司上下这么多人负责，所以他的一些问题貌似奇葩可能都有他自己的考量，那这个考量呢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首要的一点当然还是要真诚，这个是你没有办法规避的，就是你要编一个谎言你就要用100个谎言去圆它，你有这样的智商和情商的话那你就乐此不疲的在撒谎这条路上一骑绝尘，没人送你，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呢是要大家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如果说真诚的态度拿出来像小鱼刚才说的这样没有最终呢应聘到这家公司，我觉得对自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那可能你在这上面费的周折和精力会更小一些，会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准备你下一段职场，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最坏的事情，任何事情也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刚才呢蒙子说到了一件事儿，也让我突然的特别有感怀，就是他说如果在这个城市你不稳定，也许人就要考量你会不会在这儿长待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马上要临近年关了，那在这个年关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应聘的朋友因为应聘的不如意，面试不如意，可能就决定那好吧，我就不在北京待了，我不在一线城市待了，我回到我的家乡，我过一个相对稳定安逸的生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如果过完年之后你还打不打算回到现在的这座城市，回到北京，我们也希望呢在接下来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为什么我要聊这么一个话题，因为在这个过去前六个月的时间当中啊，随着行业热度的直线飙升，共享经济领域招聘需求是以30%的速度疯狂的在增长，到六月的巅峰期的时候，人才招聘呢已经达到年初的3倍了。那从7月开始，受行业里面大批企业倒闭潮的影响，行业人才的需求也是急速的下降，招聘氛围呢也可以说相对到了一个冰点。那2、3线城市呢，相对是以优越的条件开始对人才进行分流了，很多人呢就选择离开，可能以后我再也不会再来了，因为没有归属感，已经他们觉得可能飘得太累了。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回来继续打拼，因为对自己有信心，对周围的这个环境也有信心。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聊，有很多朋友就在 BOSS 直聘平台为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位朋友的留言。有一位朋友说，我的朋友都在这个城市，虽然我在这个城市过得很迷茫，很多次的哭泣想回家，但是自己毕业了，无数的梦想欢乐都在这里萌生破灭，这座大城市承载了我很多的开心或者失落，我不太想轻易的离开。 还有一位朋友说，留下需要理由吗？还有人说，这里有让我暖心的人。另一位朋友说，如果重新选择，我会早早的来这座城市。还有说，原计划回去不再来，但是身在家乡，是感觉到灵魂无处安放。还有一位朋友很现实，说需要这份工作，来还房贷，我要养活家人。所以各位朋友，我们想问大家，春节过后你还会回来吗？我们职场有高招呢，正在联合 BOSS 直聘发起职场故事之过年你还回来吗？过完年还回来吗？讲出你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同时呢，今天参与一直播留言的观众，我们还会随机抽取幸运用户，瓜分500元的大红包。大家留言啊，最终我们的这个获奖结果呢，会在职场有高招的微信公众号来公布。所以我们也想跟萌子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过年回家之后还回不回，你们在这段时间接触到这样的故事多吗？ 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对，就是也有身边的朋友会在想说过完年以后，哎呀太累了，回家吧。然后因为其实大家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最近大家不都在养小青蛙吗？对吧？然后养了青蛙以后， 哎，等等，小青蛙是什么梗？我作为一个老年人， 就是一个游戏，这一个游戏，年轻的90后体验了老父亲和老母亲，这个就你养的这个青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门玩了。玩了给你寄个明信片，然后你不知道他什么回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年轻人很像，对不对？ 哦，真的还有这么一款游戏。 对，很多年轻人回了家之后，一到春节的时候，在家里好吃好喝，对吧？前两三天幸福的不得了，后两三天你爸你妈说你怎么还不走啊，然后 可能第二天当天下午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 对，当天下午就是你早上怎么还不起床，然后你怎么每天都在玩手机。 对， 但是其实他们给你的那种牵挂啊，或者是眷恋，其实很多人每年回家感触都是很深的。然后再想一想自己在大城市每天这个飘着的辛苦，心里会有很多的滋味。然后说我还想不想回来了。对，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小调查哈，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咱们刚过去的2017年，其实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这个人往出走都是人在净流失的。对，就是确实大家都在离开，大家离开以后去了哪儿呢？ 去了 杭州，最多的人去了杭州，然后其次大家选择的地方是成都，吃货太多了嘛，对吧？然后呢，还有很多人选择了武汉，南京，我是按顺序说的哈，按人数多少，还有天津、长沙、苏州、郑州、西安，这些城市 就是原来的二线城市，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成准一线了。 对，这我们叫新一线城市嘛。 对不对？ 从北上广深离开的同学们很多其实是去了我刚才捣鼓的这些城市，这些城市其实发展也很好，但是就像刚才高老师您说的，我需要，包括我们这个用户说的，对吧？我需要这份工作还房贷。还有人说我留下需要理由吗？很多我相信咱们在听节目和在看直播的年轻的朋友们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留下打拼出一片天地。对，家里其实有很多这个牵绊是情感上的，对吧？是这个回忆里的一种状态。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给自己设限，就是说我在大城市，你的空间往往确实是无限的，大家不要着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说我给自己设一个限，说我3年打拼不出来一个样子，我就回家，你可能不一定知道，你期待的那个一飞冲天的那个状态、那个机会、那个惊喜，它可能是出现在3年零2个月， 对， 也未尝可知哦。 对， 很多时候是只要你还那个火苗还没有灭。 所以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就是马云说过的一句话，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后天很美好，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 对， 就是你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你放弃了，但是最后你就完全的离开了，就是跟自己的这个目标没有缘分了。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话给大家打鸡血，要求你啊，或者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在劝 劝你留在这个城市， 对， 都是一切希望如果你选择了一种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你就大胆的去做，不要说啊，我又想回去，然后我又想留在这儿，回去怎么好，留在这儿又怎么样，因为你在这种举棋不定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错失很多的机会，就是你选定了一个方向，你就大胆的去做，迈出这一步，一切没有那么难。 对，我觉得刚才高老师说的特别对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做好一个选择。 对 对，不管是你还继续留在这儿、啊，我们有一个同事哈，我的一个同事，她非常可爱的一个福建小姑娘，然后前一段时间家里面填资料，然后她爸爸写的是女儿工作叫在北京市打工，姑娘觉得 好直接的老爸呀， 对，姑娘觉得。What? 但是呢他说的没错哦。 对啊，你并挑不出什么理来。 并挑不出什么理啊、我们好像都是在北京市打工。 对啊。 在上海市打工。 对啊，甭管你做一个什么高的职位，都是在打工、啊。 都是在打工。 对啊，就像人说的，你不管是拿着手机，你的业务有多忙，但是你在爸妈眼里就是个玩手机的人。 对，你就是在玩手机。 对对 对, 对，这个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提话题说，过年回家你怎么跟七大姑八大姨解释你的工作呀，不好意思我是修电脑的是吧，这个不好意思我是卖东西的啊，我们有同学在保洁，对，然后这个负责一条产品线，他说你在保洁听上去很牛啊，外企啊，你是干嘛的啊，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是卖尿布的帮保市嘛，我是卖尿布的。 对， 就是你跟家里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去聊一些你的真心就好。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也想和大家建议的，就是在做职场规划、职业规划的这条路上，没有如果。 对， 就是不是说你说我今年过完年以后我就不回来了。如果我当时回去了，我会更好。人生其实我们现在还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里， 对 吧？我们没有那第四条时空线。你不能够确定说我当初做了那个选择，我走上那条岔道我就会更好，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说一定是你给自己定几个考量的维度。这三件事情其实和找对象也很像，对吧？你绝对不能接受什么，和你一定能够 爱的是什么？ 爱的是什么？可能也不要多，三件事就好了。这三件事你给自己写一张纸，对吧？一定能够接受的，一定不能的，然后做一下比较，打一个分啦。只要超过你心里面的那个预期，就不要再犹豫其他更多的事情了。 对， 你只要不去做，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没错， 对。 所以蒙子刚才说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对， 就是一旦有如果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词就不会那么美好了。我们经常会用到如果，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如果，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不可预知、不可想象都发生在如果的世界里。那现实它有的时候就是那么残酷且美好的。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向，首先要告诉自己我要朝哪边去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举棋不定、犹豫彷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你去想如果。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啊，蒙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很真诚的聊了这么多的话题。你知道，蒙子从你说了青蛙那个游戏之后，我脑子一直在停留在那个界面，是我在手机上可以下载吗？ 对，叫青蛙旅行。哎，我们为什么在给他做广告？ 我手机上一直在玩跳一跳， 跳一跳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对对对，我们这一代老年人可能还停留在这个段 位。对，我也在玩跳一跳。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一个挺大的触动。我们不可以再做一个这种青蛙式的旅居的一个青年的状态。不管你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努力的去打拼，不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要给周围的爱你的那些人一个最好的交代。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在 BOSS 直聘啊，联合 BOSS 直聘做了这么一个调查，就是过年之后你还回来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页面回复故事两个字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有奖互动当中。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BOSS 直聘跟我们一起发起的这一次的互动。今天呢，也感谢 BOSS 直聘品牌总监、BOSS 直聘研究院院长常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掏心掏肺的话题。那今天最后想起的这首歌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虽然这是一首唱爱情的歌曲，甚至唱婚姻的歌曲，但是它可以放逐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不管